意见从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牵头部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履职尽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保障等七个方面作出安排部署。 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将于5号在主会场中国武汉和分会场瑞士日内瓦开幕，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一国际湿地盛会。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预计将有142个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的1100名左右代表参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联合国大会3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联大连续30次通过类似决议。当地时间2号到3号，联大审议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绝大多数发言的国家支持古巴，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表态支持这一立场。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俄军击退乌方在多地的进攻。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乌军过去一天在南部战线对俄军实施约150次火力打击。 在东部战线，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击退外国雇佣兵为主的进攻，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方坦克、装甲车等军事目标。在南部战线，俄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在尼古拉耶夫至克里沃罗格方向击退乌方5次进攻。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3号表示，乌军在赫尔松等地实施约150次火力打击，摧毁4个弹药库、一套冰雹火箭炮系统以及多个燃料储存设施和战斗车辆。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布消息称，就英国参与对俄黑海舰队恐怖袭击一事召见了英国驻俄大使。消息中指出，英国军事专家参与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参与海上破坏行动，俄罗斯对此提出坚决抗议。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当天表示，俄方已向英国驻俄大使递交了英国与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俄黑海舰队总部遇袭有关的证据，这些证据将很快被公布。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印度首都新德里3号空气质量指数超过400，属于空气污染严重级别。新德里市政府当天决定，从11月4号起一到八年级停止在学校上课，授课改为线上进行。这一安排持续到11月8号。新德里市政府还决定，从4号起，商用柴油汽车禁止在新德里上路。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3号通报说，热带风暴尼格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全国150人死亡，128人受伤，另有36人失踪。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3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2.25% 上调75个基点至 3%， 这是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第8次加息，也是自1989年以来英国央行单次最大幅度加息。英国央行称，目前英国的通货膨胀率远高于 2% 的目标，上涨的能源、食品价格给英国民众带来沉重负担，提高利率是降低通胀率的最佳方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郭鹏、杨森，主播程亚、卫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与您相约共道一声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我是金亮，开启今天的早安广东节目。 广东广播新闻早晨新闻， 今天是2022年11月4号星期五，农历10月11。 今天我省中西部实现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雨，最低气温粤北实现16到1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18到21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18到24度。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习近平将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黄坤明、王伟忠到广州市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黄坤明、王伟忠到韶关调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新的更大作为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为广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广州海珠区本轮疫情中，城中村出现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现象。 第14届中国航展开幕在即，81飞行表演队飞抵珠海，将与红鹰一同炫舞长空。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今天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昨晚，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前往广州市实地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努力以最快速度把疫情遏制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通讯员徐林、骆潇华、李凤祥、岳宗、福信报道。 目前广州市疫情呈现出多点、多元、多链传播特点，单日新增感染者仍处于较高水平，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黄坤明、王伟忠来到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听取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克庆关于近期疫情处置进展的汇报，并视频连线海珠区、白云区负责同志，详细了解防控一线情况，现场会商调度部署防控工作。黄坤明指出，经过前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广州本轮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坚定信心决心，发挥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坚持以快制快，采取更加坚决、更加快速、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措施，做好重点人群排查筛查和风险人员转运隔离，高质高效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尽快切断传播链条，迅速把疫情遏制住。要强化科学防控、精准防控，严格细致做好三区管控，严防疫情扩散外溢。要严格落实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要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强化物资保供稳价，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和就医等需求，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宣传引导，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更新疫情防控动态，做好政策解读，营造同心抗疫的良好氛围。 全省上下要坚持把疫情防控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从严从紧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果断推动社会面动态清零。要紧盯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加强疫情监测，全力守住外防输入防线。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要坚持每日会商、每日研判，全省一盘棋指挥调度，加强力量和资源调配，对广州等有疫情的市给予有力指导督导，切实巩固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王伟忠强调，广州市要认真按照省委工作部署，坚定必胜信念，主动防、早发现、快处置、防外溢、优服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要坚持以快治快，科学做好三区管控，分层分级开展流调排查，推进风险人员快速安全转运，高质高效开展核酸筛查，科学精准多措并举，迅速控制住疫情。要强化信息发布，加强人文关怀，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与防疫人员保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动全省力量，全力支持广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省领导张虎、张小强、张欣、广州市市长郭永航参加调研。 奋进新时代，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报道。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昨天到韶关市，深入红色遗址、国家森林公园、农业龙头企业、老工业基地等，就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黄坤明强调，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实际，谋划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更好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通讯员徐林、骆潇华、岳宗报道。 位于真江区的中共粤北省委五里亭旧址，通过丰富展品生动再现了1938年至1942年间中共粤北省委贯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创建敌后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光辉历史。黄坤明、王伟忠认真浏览历史照片、珍贵文物和影像资料等各类陈列展品，听取有关讲解，询问开展主题活动、党史学习教育等情况。黄坤明指出，韶关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要用心用情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价值，进一步强化教育功能，讲好党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位于韶关国家森林公园莲花山顶峰的韶阳楼，黄坤明、王伟忠深入了解韶关历史文化沿革，听取创建南岭国家公园工作情况介绍。黄坤明强调，要倍加珍惜、切实保护好韶关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让旅游成为人们感受大自然、感悟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位于仁化县的金哲园生态农业公司是一家种植培育沙田柚的农业示范基地。黄坤明、王伟忠走进基地，实地查看沙田柚等各类经济作物培育种植情况，详细了解基地发展生态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观光农业等方面的成效。黄坤明强调，要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的重大部署，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好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要积极适应市场新变化、新需求，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农村电商，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黄坤明、王伟忠还来到位于曲江区的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黄坤明勉励企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 依托技术创新实现优化升级，要求当地积极作为，改革创新，把老工业基地蕴藏的潜力活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不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黄坤明强调，韶关要深入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新的更大作为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切实筑牢粤北生态屏障，要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持续用力抓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省领导张小强参加调研。 本台消息，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支持韶关建设国家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若干意见，将支持韶关以生态保护为前提，重构产业竞争新优势，协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改造、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绿色发展作出示范。意见提出，到2025年，韶关传统老工业和资源型产业初步实现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集群和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初显成效，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1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森林覆盖率达 75%。 到2035年，绿色宜居高质量发展现代都市基本建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广东公检法一线工作者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方言、扎浩、周丽娟和清远台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立家园，广东省总工会在全国率先出台政策，并创立重点建、行业建、区域建、联合建、兜底建模式。广东省各市县法院普遍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站，如果职工与企业出现劳动纠纷，由工会指派律师协助法院开展调解，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广州市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团长蔡飞介绍，未来会重点研究新业态行业员工的维权问题，尽全力提供法律帮助。 我们可能也会在新业态会做更多些研究，出成果给这类的人员的话提供更多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帮助。 进入第四季度，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多部地方条例的立法工作都在加紧推进中。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永康的工作日程上，粤菜发展促进条例立法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立法座谈、协调会等一场接着一场。陈永康表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将继续围绕广东三项工程推进地方立法，力争使得一加 N 省市协同立法的创新方式取得良好效果。 省里面制定粤菜发展促进条例，同时佛山、江门、汕头、梅州、潮州啊，围绕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啊，进行地方立法，增强立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加强乡村振兴，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弘扬我们的岭南特色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怡从事少年家事审判26年，在走访当事人为青少年普法宣传时，陈海怡主动把二十大报告精神传递给群众，让青少年建立依法治国的理念， 对党和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的一些理解，让他们能够真真正正感觉到法律是保障我们的，我们的法治中国事业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推进，这是因为我们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党和国家的很好的政策有机的结合。 清远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文峰表示，在基层履职中，要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每一起小案，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和使命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在新起点、新征程上严格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建设法治广东的应有之义。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华乐派出所所长周金贤表示，报告指明了基层治理方向，是党对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发出的新号令。 我们将切实把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成果转换为履行职责使命的思路和举措，提升民警应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控治安、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平安幸福就在身边。 广东广播新闻早晨新闻正在直播。 昨天举行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海珠区本轮疫情中，城中村出现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现象。此外，花都区和天河区部分管控区域风险降低，陆续恢复线下教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岩、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11月2号，广州市新增373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有7例社会面新增感染者，其余都在隔离观察或高风险区发现。海珠区单日新增311例，集中在凤阳街康路片区、赤岗街客村片区等高风险区域。西教、后教等6个片区人员密集，楼栋间距狭窄，通风不畅，防控难度大。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毅表示， 不排除这些高风险区域感染个案会继续增加，我们已加强对上述区域的网格管控、转运隔离、环境消毒工作，争取早日阻断疫情传播。 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回应，海珠区新增感染者的数量在高位波动，和海珠本轮疫情的特点紧密相关。 近期海珠区新增的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客村、康乐、陆江片区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人口密集，空间狭窄，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是流通不畅的。当有感染者存在的时候，排出的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消散的气溶胶，此时居住在楼上楼下、附近楼栋以及穿行其中的居民，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就极易遭到感染。 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是转运隔离。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介绍， 大幅度降低整个风险区域的人口密度，目前呢，全市也在穷尽资源优先转运风险最高区域的群众，但由于数量比较多，因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近期也还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的增加。在此期间呢，无论是管控区内的市民朋友还是一线防控人员，都要加强个人的防护。 卫健部门还通报了其他区的疫情最新情况，白云嘉禾街、君和街、同德街的聚集性疫情得到初步遏制，但石井街、贺龙街、云城街等散发疫情传播风险仍然存在，部分区的线下教学陆续恢复。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毅， 经专家研判，沙河街、沙东街、龙洞街辖内的中小学恢复线下教学，幼儿园正常返园，花都区将陆续恢复中小学线下教学及幼儿园正常入园。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动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实施方案近日印发70项湾区标准，将率先在南沙实施。年内南沙将建成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大厅和线上平台，注册商标、申请专利等将大大便利。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张叶文表示，将全力支持南沙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年内建成南沙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大厅，为创新主体提供商标注册、专利检索、专利申请、质押登记和港澳知识产权咨询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张叶文还表示，将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支持南沙建设线上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主体提供涵盖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等多类别全方位智能化的知识产权检索服务和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为了给企业和创业者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广州市市场监管局除了采用简化版公证文书办理香港地区市场主体注册登记，还将推动南沙实施市场准入极简审批，实现一网通办、一照通行。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规划处处长巫细宝： 目前已经推行开办企业和30项跨部门涉企许可事项证照联办服务，精准识别经营范围，智能推荐一站式证照主题联办套餐，创建一证通应用和营业执照全面归集电子证照信息，实现一网联办、一照通行、一证准营。 湾区标准是加强湾区互联互通、促进湾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示范引领的重要抓手。首批公布的70项湾区标准，从农产品、粤菜、中医药、智能装备、交通、育儿养老等多方位推动粤港澳三地标准对接。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副处长何希希表示，将支持南沙通过实施应用首批湾区标准，带动粤港澳产业合作不断深化，推动南沙产业高质量发展。 争取在南沙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工作站，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标准化合作机制，为南沙企业乃至广州企业提供开展湾区标准工作的平台，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国际标准化活动中贡献南沙方案。 在完善市场主体差异化精准监管机制方面，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施行观察期内无事不扰的触发式监管，给予容错试错空间，为新兴业态提供宽松发展环境。 近期，广东省气象部门抓住有利天气时机，组织陆空联合人工增雨作业，对缓解我省气象干旱上起到了积极作用。11月1号到昨天9点，实施飞机作业2架次，飞行覆盖韶关、梅州、河源、清远、潮州、揭阳、汕头、汕尾等8个地市，共飞行约8小时。另外，梅州、韶关、河源、云浮、惠州、肇庆6市地面作业32次，发射火箭弹127枚。在尼格影响和人工增雨作用下，汕尾、揭阳、深圳和惠州南部市县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出现了小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通讯员王天威的报道。 本台消息，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8架歼10战机昨天下午飞抵珠海第14届中国航展现场。航展期间，他们将与红鹰飞行表演队同台表演炫技蓝天。81飞行表演队于1998年在第2届航展上首次亮相后，自2010年起，每届航展都会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场充满阳刚的空中芭蕾。今年是81飞行表演队换装歼10后第7次参加珠海航展。 广东省教育厅昨天发布的校车服务运营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提出，校车应合理配备随车照管员，学生数大于等于40人时，至少应配备照管人员2人。随车照管员的职责包括维持乘坐秩序、 检查监督学生系好安全带，禁止车内饮食，明确告知学生停靠站点、清点人数等。校车驾驶员和随车照管人员应接受上岗前培训，持岗位证上岗。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到11月15号。 本台消息，2022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11月5号到6号进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提醒考生，提前准备好粤康码绿码和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点所在地对防疫工作另有要求的，需遵守属地规定。此外，根据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最新要求，近7天内有本土病例的县市区考点的考生，考前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有关考生务必于今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以免耽误考试。 新闻浏览，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将于明天在主会场中国武汉和分会场瑞士日内瓦同步开幕，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一国际湿地盛会。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预计将有142个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的1100名左右代表参会。本届大会主题为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商务部昨天对外公布，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广东有两地入选，分别是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广州黄埔区。 国家林草局近日授予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至此我国国家森林城市增至219个。在新一批国家森林城市名单中，广东省韶关市、阳江市、茂名市三地入选。 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昨天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后续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5号货运飞船、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时神舟14号、15号两个乘组将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 全国总工会昨天在北京启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季活动，从今年11月到明年1月，全国各级工会将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6大类20项服务举措，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2023年度国考报名昨天结束，总报名人数突破250万，相比2022年增加了50万人，同比增长 25%， 资格过审最大竞争比超5800:1。这次国考的报名人数又一次刷新了记录，达到了近10年之最。各省数据当中，北京地区职位的报名人数达到255134人，位列榜首，广东省紧随其后，位列第二，报名人数达到206902人。 国际简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完成对乌克兰境内3座设施的检查报告，报告中显示没有发现有未知的核活动迹象。俄罗斯方面近来多次表示，已经掌握关于乌克兰拥有制造脏弹技术的相关科学机构的具体信息。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并嫁祸给俄方。对于俄方的指控，乌方官员一直予以否认，并表示乌克兰的核设施目前仍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乌克兰就不参加此次会议。 俄罗斯副总理胡斯努林3号表示，克里米亚公路桥桥墩的加固工作已经完成，新桥面的铺设工作将于11月5号展开，克里米亚公路桥双向车道交通将于12月20号完全恢复。 稍后早安广东节目继续，我们将关注刚买完就降价，申请差价赔偿有多难。乘风观点评说，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欢迎继续收听。 广东广播新闻，早晨新闻。 这次新闻主播高娜、金亮，编辑梁俊、纯宇，值班主任王建平，感谢你的收听。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南苑丰彩36选7豪彩一电脑福利彩票第2022/2023期开奖公告，中奖符号19马秋西。南苑丰彩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22/2023期开奖公告，中奖基本号码15、22、29、30、18、34，特别号码19。中国福利彩票3D 游戏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中奖号码07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全国开奖公告第2022/2023期，中奖号码01、03、07、08、10、11、22、28、30、32、35、36、38、40、47、54、67、54、69、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第2022/2026期，本期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13、26、15、33、17，蓝色球号码1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妇联好声音， 今年韶关市妇联创新开设韶关女性风采妇联之窗专栏节目，通过 FM105.7 综合广播、韶关民生网、韶关星直播、韶关优生活等平台直播，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栏目荣获2022年韶关市第6届机关工作创新创优竞赛服务群众奖1等奖。栏目围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家越美越幸福等工作主题，以资讯、话题、访谈、热线等多种形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征程巾帼故事传递到广大妇女身边，向广大群众介绍妇联组织为妇女群众和家庭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打造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搭建起联系妇女群众的暖心桥。本栏目由广东省妇联和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医疗保障在身边。 近年来，广东牵头组织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球囊、超声刀等12类医用耗材，以及3批次共541个药品的联盟带量采购，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58.4%，最高降幅90%；药品价格平均降幅32.1%，最高降幅98%。其中，冠脉支架、扩张球囊、人工关节等不少高值耗材通过集采，价格进入百元时代。2022年，广东药品带量采购累计将超600种。以超额完成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在每个省合计达到350个以上的采购任务。本栏目由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和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秋季气候干燥，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 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新品专项补贴，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双十一强势推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功能更强，效果更好。从现在开始，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直接让你多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一起敷在眼皮上，只需十几秒，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小水珠啊，源源不断的吸收渗透，眼睛就像做了熏蒸一样，越贴越滋润。想要感受效果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了，好视力双十一火力全开，不管多少人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前11分钟购买还能额外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快打400-678-6929，400-678-6929。 好视力科技，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很多中老年听众啊，上了年纪，眼睛经常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怎么眯眼都看不清，还干巴巴的，总感觉啊像有沙子在磨，想揉呢又怕出问题，用过很多方法还是没多大用，整天啊可难受了，那是您啊没用对。推荐您赶紧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呢好视力双十一疯狂补贴活动专门啊为广东听众开启了补贴特权，只要您的眼睛不舒服，不管您是广东哪个地区，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无忧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呢每人呢还能多带走一份豪华大礼包。双十一啊就是来送福利，电话您先记好了，400-678-6929，400-678-6929。这款眼贴啊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共同推出的升级版的功能性眼贴，能释放蒸汽，打开咱的眼周毛孔，再加上国家专利级别的促渗透技术，帮助眼睛啊快速吸收草本精华，由外向内滋润我们的眼周，实现了1+1=2的护眼效果。您贴上去就能明显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精华呢透过眼皮吸收啊，眼睛呢越来越透亮滋润放松。想要亲自感受效果，那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双十一疯狂补贴活动，专门啊给我们广东的中老年朋友开启补贴的特权，不管您是广东哪个地区，现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就能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22年大品牌，就是敢让您体验双十一疯狂补贴福利，当然是一波接着一波。前11分钟订购的，还能兑换一份豪华大礼包，里面呀、有多功能收音机、11包眼罩，再加升级版的颈肩按摩仪，这可是双十一独有的4重福利哦！买到就是赚到，快打400-678-6929，400-678-6929吧。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4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高娜和金亮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广东节目。 双十一促销活动正在各大电商甚至是线下实体店火热开启。这个人造购物节从过去的11月11日的当天发展到现在啊，差不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商家为了数据和流量，把促销的战线是越拉越长。漫长的购物节，价保承诺是成为了部分的商家促销的重要宣传点。虽然说保价产生的金额往往不高，但是反映出的是当中的交易公平和企业诚信。看似美好的购物保障服务当中隐藏什么猫腻和陷阱呢？今天的消费维权系列报道，电商消费维权还有几多难，第三篇将会为您播出。刚买完就降价，申请差价赔偿有多难？采写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赖浩峰。 电商促销活动中的保价是指价格保护，保证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到的商品是最低优惠价格。若一定时间内购买的商品出现降价，在保价规则之下，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实付的差价。如今各大电商平台可谓天天都是购物节，各种品类、各种噱头的促销活动层出不穷。是真的促销吗？价格真的是优惠低价吗？所谓的促销购物的价格是否实惠？面对越来越多的购物促销活动，越来越多的疑问也逐渐在消费者心中产生。尤其双十一这种战线越拉越长的年度重要促销活动，保价这种消费者兜底的保障政策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种看似为保护消费者而诞生的政策，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所发挥的保障作用其实是有限的，甚至还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诟病。广东民生热线听众刘先生对网购价格比较敏感，习惯对比价格以后才会下单，但对于网购保价他直言意义不大。 比如说我购买的记录跟之前的记录都是会做对比的，正常来讲你在节假日买，他们有做促销活动的话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正常去买的话可能会多出30%、40%、50%都有，但是你买完之后你基本上就没有再去留意这个价格了。 听众刘先生则认为，商家或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申请返还的手续繁琐，希望平台或者商家能够推出自动退还差价的功能。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降价咱们也不知道的，正常平台电商的话是不会提示的，除非咱们自己去关注，他也不会提供说保价服务，过段时间他降价的话也得咱们去申诉申请保价服务，他才会给您退，直接不会给咱们消费者直接有这样服务的。保价的话正常都是得天猫或者京东才有的，买东西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对比。 由广东的报业媒体近期做了一份关于今年双十一的调查，有近八成参与投票的消费者遇到过刚买完打折产品就发现商品降价的情况，其中近四成的消费者要求保价赔偿时遭遇过各种理由的拒绝。而根据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的投诉数据显示，关于网络购物维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问题、发货和快递问题、价格优惠问题、售后服务问题、销售页面误导问题这五个方面。至于价格保护的投诉内容则主要有店铺和平台优惠券、限时活动以及赠品等均不在保价范围内，商家为了规避保价规则，下架原商品后上新的购买链接或者更改商品名称，对保价退费设定不合理的门槛，延时退差价，要求消费者付完全款才可以退等等。从广东省消协的数据来看，截至今年1到10月，有关保价的投诉占到网购的投诉比例其实并不高，只有大约 1%。 但如果对比去年同期来看，同比其实增长了近三成，达到 29.53%， 增速明显。针对商家或平台保价不保的情况，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黄冠英直言，关于保价在网购领域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消费者维权成功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保价在网购领域呢，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那么所以在网购领域呢，保价还真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约定，就说白了就是商家的单方面承诺。据我们的实际操作中呢，其实商家呀还真挺多套路的，他们在那个规则上面其实它有很多例外规则，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写出来，所以呢严格来说其实很多都是追不回来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那么尽力去调解呢，也有一些能追回来，但成功率的确不高。 广东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启恩则认为，电商和平台的保价服务更多的像是一种宣传的手段，从实际上看，消费者如果真的要对保价做出维权， 维权的成本太高， 往往在实际购物当中，这个差额的金额可能都是很小的，可能甚至乎几块几十块。面对这种差额比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呢？这个就是放在消费者眼前的一个难题了。法律上是支持消费者通过所有合法的法律途径去向商家主张这个权利的，包括向商家进行起诉。但是结合到这个维权的成本，作为律师，我更建议的是把这个职能赋予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对于这类小额的消费纠纷，职能部门进行查处以后，依据他们的行政职权来做出裁决，帮助消费者维权。这样子，对于这类金额较小的消费纠纷，我认为是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保价的目的在于提升消费体验，让消费者在大促前安心消费，也保障商家在大促前的销量。通常来说，各大电商的平台商家所标注的产品价格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各类优惠的实现主要是靠发优惠券、限时降价等等。如果将这些活动都排除在保价范围之外，那么保价的意义也不太大了。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黄冠英提醒消费者说， 要理性购物，要合理的安排那购物计划。那么遇到所谓保价呢，不要盲目冲动，要先确认商家保价的是店铺承诺的还是平台活动，要了解商家的保价规则以及理赔的流程。那么计算好保价的期限，那例如保价是7天的、15天还是1个月的，价格构成了是否包含店铺的优惠啊，或平台的优惠权等等，将上述的信息及时的要截图或录屏。购买之后呢，可以密切关注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发现商家有降价，那要主动的要注意截图和商家沟通解决。那么如果发现商家恶意的规避保价规则的话呢，那要及时向平台投诉反映，也要把这些沟通的凭据也要留下来，留到以后向有关部门或者消委会去投诉所用。 早安广东正在直播，科普一分钟。本栏目由广播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转入秋季，广州的气温逐渐凉爽，但温度逐渐舒适的同时，干燥也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天气变冷，空气为什么会变干？我们先来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湿度，它是指空气中的绝对含水量，而另一个相对湿度是指空气的绝对湿度与相同温度下可能达到的最大绝对湿度之比。我们平常在天气里看到的湿度一般是相对湿度，空气的相对湿度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往空气里面加水或者有水渗出来，温度越高空气相对湿度就越低，温度越低那相对湿度越高。在中国受冬季风影响，秋冬天的降雨量更低，所以相对湿度更低。人体最舒适的湿度区间是45%到60%，而秋冬季节的相对湿度往往都达不到这个值，自然会让我们感觉干燥。 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好的，早安广东直播继续，进入今天的乘风观点。党的20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广东提出推动党的20大战略部署落地落实的一系列重要举措，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的乘风观点，本台评论员牛日成、刘伟平说，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广播时评专栏，乘风观点。 横看成岭，侧成峰，我是刘伟。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首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其中之一。新时代十年，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到党的十九大将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党中央统筹部署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为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广东在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动美丽广东建设，以超常规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取得历史性改善，全省大气环境质量连续七年全面达标，527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毛州河练江从污染典型变成治污典范，建成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58.7%， 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碳普惠等试点示范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快速发展相辅相成，绿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美丽中国广东样板初步成型，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注脚。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全面部署，明确要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四方面着力点。这要求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新的更大作为，为美丽中国广东样板增添新的亮色。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广东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大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要继续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努力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变革，深入推进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广东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继续着力提升污水、垃圾、固废处理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环境的向往。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高标准推进绿美广东、古树名木保护等行动，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让绿色成为城市的鲜明色调。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以南岭国家公园为龙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建设好华南国家植物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健全生态保护长效机制，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不断完善生态监管体系，坚决惩处各种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让爱护生态环境成为全社会的文明共识和自觉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广东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不懈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蓝图就会不断变成现实。横看成岭侧成峰，今天的成峰观点就到这儿，下周见。 本节目由平安人寿广东分公司特约播出。盛世金月以年度保额确定增长，应万变未来，四海同盛世，金月共此时。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每个人都了不起， 为群众办实事，为党旗添光彩。我是党员，我带头。 听党课开讲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省卫生健康委全体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明确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凝聚人心，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抓住历史机遇和重大利好，加快形成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力创建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示范省，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党课开讲了，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消除肝炎，预防先行，肝病防治小课堂。 来来来，今天真是高兴啊，这么多亲戚能聚在一起不容易啊。别客气啊，大家吃饭吃饭。 对啊，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哎，喝茶喝茶 喝茶。哎呀，你都抱孙子了。 妈，你怎么又不记得用公筷啦？ 公筷那跟外人吃饭才用的，自 自家人还用什么公筷呀，怪生分的。 哎呀，自家人吃饭也要养成好习惯，做好健康防护。 防什么护什么，你看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哎，不用了不用了。 妈，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也可能很长时间内没有症状，那很多人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呢，在不知不觉中啊就成为了病毒的携带者。一团和气，不用互相夹菜，使用公筷呢也不影响亲密友爱呀。 那行，听你的。 厦门万泰重组戊型肝炎疫苗提醒您，聚餐用公筷，健康也有爱。 国赛广州，岁岁康，市医保局指导，广州市民专享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无门槛，走医保，结算快，护老少更安心。180元可获最高245万保障。关注岁岁康公众号，马上投保。 买车一星期，车品没配齐， 来易友，汽配用品应有尽有，车品改装一站解决。 哇，这么好，在哪里？ 越秀区恒福路155号，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厂家直营，一站配齐，买了就装，立马搞定。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酸胀疲劳，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678-6929。好视力双十一现在购买，每人都能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 您没听错，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特别推出的升级版眼贴，技术品质双升级，特别采用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多重作用四合一，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蒸汽按摩，贴完眼睛都轻松了。 好视力双十一马力全开，现在购买不但可以体验价值45元新品眼贴，赶在前11分钟来电购买的，直接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电话记好，400-678-6929，400-678-6929。 好视力科技，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7，各位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广东，我是高娜。 早上好，我是金亮。 嗯，在8点钟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最新动态。那其中呢，包括台风尼格停止编号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广东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稍后会详细关注。 以及广州海珠区本轮疫情当中，城中村出现了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现象。 嗯，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依然邀请大家跟我们互动啊，两种方式。 嗯，第一种方式呢，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你也通过乐听 APP 首页的早安广东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网络直播间留言打卡。 嗯，包括800标兵还有阿潇潇也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 嗯， 好，接下来呢，马上来为大家刷新此刻省内的最新动态。 昨晚，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前往广州市，实地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努力以最快速度把疫情遏制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支持韶关建设国家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若干意见，将支持韶关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重构产业竞争新优势，协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改造，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绿色发展做出示范。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1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森林覆盖率达75%。 商务部昨天对外公布，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我省有两地入选，分别是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广州黄埔区。 国家林草局近日授予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我省的韶关市、阳江市、茂名市三地入选。 近期，广东省气象部门抓住有利天气时机，组织陆空联合人工增雨作业，对缓解我省气象干旱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尼格影响和人工增雨作用下，汕尾、揭阳、深圳和惠州南部市县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出现了小雨。 汕头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昨天发布通告，即日起所有的餐饮服务单位，其中包含饮品店、小吃店、早餐店等等，暂停堂食，只提供到店自取、网络或电话等外卖订餐服务。各类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托育托管机构暂停服务。 2022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10月5号至6号进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提醒考生，提前准备好粤康码、绿码和考前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点所在地对防疫工作另有要求的，需遵守属地规定。此外，根据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最新要求，近7天内有本土病例的县市区考点的考生，考前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有关考生务必于今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以免耽误考试。 广东省教育厅昨天发布的校车服务运营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提出，校车应合理配备随车照管员，学生数大于等于40人时，至少应配备照管员2人。随车照管员的职责包括维持乘车秩序，检查监督学生系好安全带，禁止车内饮食，明确告知学生停靠站点、清点人数等等。校车驾驶员和随车照管人员应接受上岗前的培训，持岗位证上岗。征求意见稿截止时间呢，是征求意见截止在11月15号。 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好的，早安广东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22号台风尼格于昨天4:50前后，以热带低压的强度在珠海市香洲区沿海地区登陆，并且呢于昨天8时是停止编号，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 那今天和明天呢，受到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我省中西部呢仍然会有小雨。受冷空气的影响，台湾海峡和我省中东部的海面风力仍然较大。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是16到1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是18到21度。 那到了明天，粤西市县韶关和清远阴天有小雨，其余的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的小雨。最低气温，

健康码是否会被付这个黄码呢？可以关注疾控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如果要是健康码变成黄码了，也不要恐慌，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报备，并按收到的信息指引，尽快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呢，您的健康码被付了黄码了，做了核酸之后，可以进站乘地铁吗？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广州地铁表示说呢，健康码是黄码，是不可以进站乘车的。那乘坐地铁进站的时候呢，需要扫这个车站的场所码，在车站安检处验码，凭着场所码的绿色通行凭证来进站。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还有学生进站呢，可以出示老年人的优待卡和学生卡，由工作人员协助验卡方式进站。 特别提醒大家，即使恢复了绿码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哈。那么在此前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新闻发言人张周斌提醒公众，黄码人员呢要落实3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短暂转绿，但是仍有传播风险。 我们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乘车的时候如果要是见到有乘客没戴好口罩，可以记下这个具体的车厢编号，列车到站之后呢，告知车站人员进行跟进，或者是拨打地铁的服务热线电话96891来进行反映，工作人员在收到信息之后呢，会及时的跟进。 最后呢，还是发布提醒哈，广州地铁提醒各位呢，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了自己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呢，也是为了对他人负责，日常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外出返家之后呢要洗手，咳嗽或者打喷嚏，接触快递之后呢也要洗手，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之后要洗手或者是进行手部的消毒。同时呢，要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早安，广东正在直播。 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今年的11月8号到13号在咱们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那本届的航展啊，将会有来自美国、意大利、巴西、澳大利亚等等线上线下共计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来进行参展。室内的展览面积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室外参展的飞机将会超100架，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航天新产品将首发首秀。 那么从本届珠海航展的参展规模、参展展品以及观展体验来看啊，第14届珠海航展相比于2018年、2021年的两届珠海航展，参展规模更大，参展展品更多，观展体验更好，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型号呢将要登场亮相了。很有可能呢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大呼过瘾的一届航展。那么本届珠海航展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在今年中国航展期间，我国的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也将首次与公众见面，实现近距离接触。今年中国航展的航天展馆内将开辟专门的展区，用于设置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与大众首次见面。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红斌： 经上级单位批准同意，集团公司将在珠海专门开辟出专区，以史无反正的形式全面展示中国空间站梯次结构，让大众在地面就可以近距离了解我们的太空之家。 除了空间站外，本届航展上还将设立宇航系统、防务系统、航天技术应用及冬奥专区，共有135项展品，涉及200多个参展项目。邓红斌： 执行3米5、500吨推力整体式固体发动机等多型新型发动机，以及陆地生态探卫星、西河号太阳探测卫星和商业航天卫星等相关产品，都将与大家见面。 在国防装备方面，将有多个新体系、新装备集体亮相，集中展示7大装备体系的整体能力和主力产品。其中，我国研制的反无人机体系也将首次在本届航展亮相。 航天科工集团连续参加了此前举办的13届航展，本届航展将系统展示防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反无人机、运行指挥及商业航天等七大装备体系的整体能力和主力产品，其中首次参展展品比例近 30%。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立新： 首次推出反无人机体系，该体系呢集成了末端防空导弹和高炮、微小型导弹、网捕、激光等对抗手段，配置灵活，可为用户提供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 红旗 9BE 远程防空导弹、鹰击 12E 超声速导弹等先进装备也将在航展上展示。此外，展区内还将首次设置专业技术能力展区，集中展示雷达、发动机、惯性导航、激光器、增材制造装备以及新材料等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优质产品及专业技术能力，积极推进与各方交流合作。 除此之外呢，本届航展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也是以航空强国志一起向未来为主题，将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产航空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与上一届的航展相比呢，参展规模更大，首秀的展品也更多，展示的产品更全，特色活动更炫，商贸活动更实。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共计呢是有20余型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参展，那新亮相的展品是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呢电混合分布式的这个推进系统以及氢燃料发动机，还有呢低成本发动机等等都将是首次参展。 让人听了之后充满期待哈。另外呢，还有多家的公司也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公告。那近日呢，航天彩虹呢就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说呢，彩虹公司所研制的彩虹3中程多用途无人机、彩虹4系列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彩虹5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彩虹6高空高速长航时无人机系统以及彩虹7无人机、彩虹10无人轻旋旋转翼机以及射手系列机载式武器等产品呢，将会集体亮相珠海航展。 此外呢，像是四川的腾顿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双尾蝎地将会呢亮相珠海航展，这也是全球首款大型四发多用途中空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系统。 早安，广东。正在直播。 接下来关注农业方面，梅州市的梅县区是全国最大的金柚种植基地，金柚呢是当地农民的主导产业。去年8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广东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梅县区梅县金柚名列其中。近年来，梅县区通过提升柚农种植管理水平、规范柚园标准化管理、持续提升柚果质量，擦亮梅县金柚品牌。来听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郭启婷、王建平、陈聪聪和梅州台报道。 眼下又到了金柚的采摘季，近日梅县区农业农村局举办一年一度的优质金柚评比活动。在评比现场，记者看到由梅州市梅县区农业专家组成的评审组采用盲评的方式对29家参评柚园的柚果进行全面评比，看外观、称重、测糖度、品尝柚果，专家们根据外观、内置、甜头档案记录等10多项指标进行逐一打分。梅州市嘉应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许良正： 那么总体上来讲，还是偏向于这个内在品质，比如通常咱们说的这个甜不甜啊，那个口感怎么样，口味怎么样，通过这种评比可以鼓励这个农户或者是果农，他这个来不仅要追求产量，还要保证这个品质，以保证这个柚类产业可持续的这个发展。因为今年这个气候比较特殊，总体上来讲，我们刚才评了一大半，那个口感包括我们在下面调查都发现，今年从风味上来讲，包括从这个果形上来讲，那么我们消费者这个可以放心的这个选购。 据了解，从2005年起，梅县区坚持每年举办优质金柚园相关评比活动，并把该项活动作为提高梅县金柚品质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来抓，示范引领广大柚农抓好金柚标准化管理， 进一步提升梅县精柚质量，擦亮梅县精柚品牌。梅州市梅县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负责人李建基： 我们梅县农业农村局为了那个提高质量意识跟品牌意识，多年来一直开展那个评比活动。我们目的是通过评比活动选出示范园，来宣传带动其他果农向那个标准化这块来看齐。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9。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先暂时告一个段落。那在稍后的8:30，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热搜榜的一个具体内容。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关注到两部门拟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自动驾驶离我们更近了一步。 同时，今天的新闻档案馆还将为您讲述29岁的科学家白蕊的故事。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广东，我是高娜， 我是新亮， 我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8:3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一年一度秋风静，又是森林防火时。金秋时节，林区人为活动频繁，森林火灾隐患增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牢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严格控制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在林区及其边缘地带吸烟、燃放烟花爆竹，服从森林防火人员的管理，对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报告。森林防火千秋业，生态安全万代兴，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人人有责。 国在广州，岁岁康，市医保局指导，广州市民专享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无门槛，走医保，结算快，护老少更安心。180元可获最高245万保障。关注岁岁康公众号，马上投保。 买车一星期，车品没配齐， 来易友汽配用品应有尽有，车品改装一站解决。 哇，这么好，在哪里？ 越秀区恒福路155号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厂家直营，一站配齐，买了就装，立马搞定。 炒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大盘不明朗的状态下，越来越多的股友害怕盈利的也变成亏损，所以呢就卖了，亏损的舍不得割肉，就一直扛着。那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炒股是需要技巧的，如果仅仅靠自己，真的是一件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有效的事情。为此我们特别分享了一个炒股微信，微信号是3542971 3542971。每天早盘我会出一份研报，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你可以添加微信3542971 3542971。操作前看看老师分享的盘前观察及市场热点分析，心里有底气多了。那说起来，提醒一下新朋友们，我们的股友微信啊，本身就是对外公布的，也是为了帮助朋友们，大家愿意加微信呢，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再说一遍，微信号是3542971 3542971。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各位早，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33，这里是由金亮和高娜为你带来的直播节目《早安广东》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两种方式。 没错，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直接打字留言。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粤，听见的听，在首页呢就有《早安广东》的直播界面。点击进来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络直播。 那在这一时段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两部门拟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自动驾驶是不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呢？ 同时今天的新闻档案馆将会为您讲述29岁的科学家白蕊的故事。 好，马上来看一看此刻新闻热搜榜的一个排名情况啊。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这个词条呢是牢牢地霸占了新闻热搜榜的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兰州通报儿童中毒死亡事件紧随其后，那也是很多人在关注哈。排在第三位的是55款侵犯个人信息的手机软件被下架，排在目前的第三位。 好，接下来马上来关注新闻热搜榜的详细内容。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十四航天员昨天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后续三位航天员将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时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将完成中国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 兰州通报儿童中毒死亡事件的话题这几天热度不减。11月1号，兰州市七里河区西园街道一名儿童一氧化碳中毒不幸死亡。兰州发布官方的微博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情况通报，经调取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接线记录，并且呢与当事人进行了核实，12:15到12:18，当事人连续四次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前三次因为拨打的时长不足未接通。对此次的事故处置过程中暴露出的救助机制不畅通、应急处置能力不强、工作僵化刻板的单位和干部，将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11月5号至10号，第五届进博会将于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280家，回头率近90%。前四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金额达2700多亿美元。 另外呢，话题多地强调防疫不能无差别无休止的管控和限制呢，也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那近日呢，像内蒙古、河南、甘肃分别是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均强调要精准防疫，不能因为个别疫情就长期无差别进行封控，要让城市逐步恢复活力，让抗疫有力度更有温度。 再来关注到的话题是55款侵犯个人信息的手机软件被下架啊。那近期呢，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国家网信办依法查处超凡、清理管家等135款违法违规的手机软件。经查，超凡、清理管家等55款手机软件呢，是存在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单独同意向第三方共享精确位置信息，无隐私政策，超范围收集上传通讯录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性质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置。东方头条等88款手机软件存在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首次启动没有提示隐私政策，没有告知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默认勾选隐私政策，无法或难以注销账号的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责令限期1个月完成整改， 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下架处置。 那此刻呢，医管血查20种癌有望成为可能，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冲上了热搜。中国泛癌种早筛早诊队列 PANDA 研究项目呢，近日是启动了。那么北京医学诺辉健康联合实验室未来6年呢，有望实现一管血测20种高发癌症。通过对血浆游离 DNA、RNA 和蛋白质的大规模鉴定，发现啊，具备高诊断性能的癌症的诊断标志物，结合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开发能够早期诊断高发癌症的检测技术和算法。世卫组织明确提出三早策略，关键在于早，早筛早诊早治，才能够有效防控癌症风险。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现身洞庭湖。在湖南南县，科研人员近日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长85厘米，重约4公斤。科研人员对它进行健康检查之后呢，将其放归原水域。长江鲟是长江上游特有的珍稀鱼类，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级保护物种。 话题：女子长期穿高跟鞋致双脚变形是引发了关注。那么昨天呢，湖南长沙的一个女子长期穿高跟鞋致双脚变形。刘女士呢是一名旗袍的模特爱好者，那么因为职业的需要，经常需要穿着超高跟的这个高跟鞋走秀。由于缺乏对足部的保养知识，导致啊双脚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外翻的症状。那么大脚骨呢是呈外八形的，凸凸凹凹。那么医生也特别建议啊，喜欢穿高跟鞋的女士要注意选购的高度，避免过长时间来穿，一旦呢脚有不适，要及时的就医防治。 同样在热搜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话题：78岁的大爷办瑜伽班免费教数千老人。近日呢，在浙江杭州，78岁的乐明朝被称为瑜伽爷爷，骨骼柔软，超年轻的小鲜肉。乐爷爷70岁拿到高级瑜伽教练资格之后呢，开办了公益的瑜伽班。在近8年的时间里啊，老人家累计教过数千人免费练瑜伽，其中大部分呢也都是老年人。同时呢，他还准备把公益瑜伽继承下去。如今他带出来的学生也开始带老人上公益的瑜伽课了。热爱生活不分年纪，给老爷爷点赞。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为您刷新的新闻热搜榜的全部内容。 早安，广东正在直播。 11月2号，工信部会同公安部组织起草的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是正式发布了。未来呢，两部门将会遴选符合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展准入试点。这也意味着智能网联汽车距离全面上路是更近了一步。 嗯，那么这份征求意见有哪些亮点内容呢？这一次全国层面上自动驾驶的试点通知又将在未来带来怎样的改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自动驾驶离我们是否更近了一步。 嗯，这份征求意见当中的试点内容包括啊，在全国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基础之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遴选符合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和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联网联汽车产品展开准入试点。 嗯，同时呢，对通过准入试点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在试点城市的限定公共道路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 嗯， 那么此次提及的自动驾驶功能是指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中的3级驾驶自动化，有 包括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和四级驾驶自动化，包括高度自动驾驶的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此次试点目标是基于试点实证积累管理经验，支撑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制修订，还有呢推进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准入管理体系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工信部还对试点汽车生产企业是做出了规定，也就是具备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设计验证能力，同时呢要具备汽车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级、风险与突发事件等等的这些安全保障能力，具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监测服务企业平台，可以对试点车辆的安全状态进行监测，并且建立报告机制，具备用户告知机制。 此次的试点呢，针对的汽车是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和高度自动驾驶车辆两类。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之前啊，国内有不少的城市已经在开展自动驾驶的相关测试和初步的试点工作了。可以说这份文件呢，对于已经实施测试的城市来说呢，更具指导意义。 而在今天呢，这个关于自动驾驶车辆的相关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榜。那今年的8月1号，深圳市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的地方法规。那眼下呢，这部条例已经是实施了三个月的时间了，效果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的解读。 基于我们现有的国家的法律的基础上，那结合智能网联汽车的这个特点来进行的确定的。最开始的时候分清楚是这个谁的责任啊？属于你这个智能驾驶车的责任的话，再去细分这个车为什么会发生事故，是由于网络的问题，是由于它的里面的智能驾驶的系统的问题，或者是原有的机械配件的一些问题，再去追这些责任。 那么这份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于深圳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来听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协会的秘书长罗红清的介绍。 这个对深圳的意义非常大，尽管深圳在8月1号实施了国内首部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的法规，但是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一个是主管部门层面对深圳这个前期的这三个月开展工作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肯定，第二个，深圳先行先试它是代表地方标准，这个草案的出台是代表国家标准，国家层面主管的一个标准，所以它更具有权威性和普世价值，国家层面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更详尽一些，更全面一些。你看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试点，你包括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试点使用主体要求，包括上路啊、通行试点，包括后面那几个两个试点的一个申报方案等等，这个是深圳之前涉及到不多的，或者有些没涉足到的，它更细致。因为深圳它作为一个特区啊，它的这个土地啊比较小，城市确实密集度比较高，它没办法做到像别的城市，像上海、广州、长沙、天津等等那么做大范围的去做，所以我们在这些技术层面能发挥它优势的地方去发力。 除了深圳呢，今年八月武汉和重庆两个地方的政府在全国也是率先发布了自动驾驶全无人商业化试点政策，允许车内无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社会道路上开展商业化的服务。那事实上如今在重庆、武汉、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十多个城市呢，都是有提供自动驾驶出行的服务，还有二十多个城市是在进行规模化的自动驾驶测试，国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那么推动无人驾驶技术进步和商业化的落地。 如今呢，已经有刚才说到这么多的城市啊，是开展了无人驾驶的试点。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国家还要出台相关的标准呢？一起来听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中心总工程师刘法旺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我想这要结合三个背景去分析。第一个呢，智能网联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国家高度重视，相关的企业呢积极投入，开展了大量的道路测试和示范工作，相关的产品和技术呢也在不断的迭代，应该讲呢这个成熟度在不断的提升。第二个维度呢，在前期开展道路测试的基础之上，2021年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的规范，在这个宏观规范的指导之下，北京、上海等地呢积极地开展了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工作。应该讲透过这些工作呢，这个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进一步迭代和优化，地方呢也形成了一定的管理的经验。第三个维度呢，是在2021年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和准入管理的意见，也对这个准入管理的工作的重点和方向进行了明确。此外呢，像国外的像德国、美国、日本也在不断的探索针对自动驾驶的管理政策，也为我们的管理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我想综合上面的几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目前推动这个准入试点应该说是恰逢其时。 其实呢，提到自动驾驶，不少人提及最多的词应该就是安全。那么对于安全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呢？刘法旺表示，推动全国自动驾驶汽车准入试点工作，安全是准入管理的重心。 这个安全是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也是整个管理的一个第一要务，所以对于这个安全的这个事项的关注一直是整个准入管理的一个重心。那透过这个试点呢，重点是希望透过这些数据的积累，对于这些安全的这些边界呢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来保障在后续的这个准入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安全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自动驾驶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这个迭代更新，所以整个的安全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也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完善对它的认知，进一步加强经验的积累。所以总体想法来说呢，我理解这个试点就是透过这个试点去积累整个管理的框架、管理的思路，同时呢透过数据的积累不断去认知安全的边界，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的行驶。 可以预见的是啊，在技术不断突破和基建标准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之下呢，城市级的应用推广速度将会越来越快，智能网联汽车或许是未来交通发展的一个充满潜力的选择。 没错， 自动驾驶呢正在中国有序的规模化铺开，资本政策的支持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协同使用正在不断显现，中国的无人驾驶产业正在异军突起，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一条属于咱们国家的无人驾驶路径将会出现，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市场的中国，也当然也有希望诞生全球性的无人驾驶公司。 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关注新闻热点。当然是要说到的就是关于双十一的这个快递了。 没错。 那么11月1号呢 ,2022 年广东省快递业务旺季呢是正式拉开帷幕。监测数据显示呢，全省当日共揽收快递包裹是 1.56 亿件，其中揽收量是达到了 1.17 亿件。我默默的在想，这么多快件里面应该也有其中我的贡献。 一件还是几件？ 我不知，我觉得应该有十件感觉。 那数量还挺多哈。 对对对。 根据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期省内的疫情多点多元多链散发呢，形势是复杂严峻，行业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的工作也是责任重，压力大。 没错，为了保障行业旺季平稳有序，那么咱们广东全省的邮政管理部门啊，也是在努力保通保畅，各项措施、政策措施在持续的发力。那为邮政快递企业办理车辆通行证，保障疫情防控和民生重点物资寄递服务安全通畅，也是指导企业强化运行监测，加强人员、运力、场地、 处理设备，还有呢信息系统能力储备，优化干线路，还有呢是由这个末端投递等等的这些路线，那么保障基地服务网络正常运行，支持企业在涉疫区域积极投放无人车辆、无人收投设施，来保障末端配送基地服务质量和配送效率。 没错，当前呢，快递小哥正努力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寄递服务。那么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消费者能够错峰使用快递服务，对旺季期间可能出现的快件延误多一些理解，对辛苦作业的快递员多一些包容。 嗯，接下来呢，广东省邮政管理系统邮政快递行业也会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继续发挥错峰发货、均衡推进的核心机制作用，全力来保障旺季期间全省邮政快递行业平稳运行。 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广东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档案馆。近日29岁的西湖大学科学家白蕊获评青城奖，该奖项呢将提供每人百万元的奖金以及科研支持，助力顶尖青年学者攻坚重大科研方向。这位获奖的科学家呢其实是普通家庭出身，完全由本土培养，他在刻苦求学期间发表的一篇篇论文就是他实力的最好证明。今天的新闻档案馆跟着新叶一起来认识这位历史传奇白蕊。 听新闻里的故事，新闻档案馆。 白蕊是一个典型的90后姑娘，自幼就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天赋，她对生物的热爱高于一切。为了能继续追求生物学技术，白蕊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把所有的专业都填成了生物学。后来白蕊被武汉大学生物学院录取，踏上了生物学研究的第一步。在武汉大学，她入学的第一件事是找武汉大学生物学院最有威望的生物学教授。为了能跟着教授学习，白蕊一有时间就去帮老师做实验，她的诚挚和热爱深深地打动了老师。不久之后，白蕊就成为了武汉大学生物实验室的主力成员，在一群研究生中，她的能力也毫不逊色。大四毕业之际，白蕊得到消息，自己没通过清华大学暑期夏令营的研究生选拔，被刷了下来。白蕊说，当时自己是不服气的。没过多久，这个大三的小姑娘就冲到了时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的办公室里自荐，申请在施一公实验室完成自己的本科毕业设计。讲起这段经历，白蕊自己都被当时的勇猛吓了一跳。她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猜施老师那次是记住我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同意。其实白蕊在大一的时候就想好不出国，就在国内读研究生，而且必须去施一公的实验室，他认为那是中国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实验室。对于梦想的实验室，他当然不肯放弃，继续给施一公发邮件。施老师回复说，看推免的情况再定。于是白蕊抓紧学习，以五大生物学基地班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拿下了推免名额，并且以优良的表现通过了清华大学直博生的面试。面试一通过，他又赶紧给施一公发邮件。他记得很清楚，发到第三封，施老师回复说，来实验室做实验吧。白蕊终于拜师成功。他有点激动地说，施老师说，我们要做就做世界级难题，清华的学生不做那谁来做。经过多年的磨砺与坚持，如今的白蕊已经站上了与世界级顶尖科学家竞争的赛道。从零到一做一些与人类健康有关的事，白蕊觉得很有成就感。 2020年2月11号，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27岁的西湖大学博士后白蕊获得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在全球范围内每年仅颁给15人。白蕊没有停下自身的步伐，他经常觉得自己是在创造知识，从零到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全世界能做这个碱基体结构上的研究，加上我们一共是4个研究组，这足以说明这个领域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应该是在2021年年初把这个成果发表在 Science 上，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组可以做一样的研究出来。我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但是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我叫白蕊，来自西湖大学，我目前主攻的方向是碱基体和 RNA 碱基的分子机理。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在创造知识，就是打引号的创造知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零到一，这是一个很长的路需要走。因为这个碱基体它这么重要，所以它一旦出错，或者说它自己本身就有突变，比如它也生病了，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做一些和人类健康相关的事情上。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点59分，稍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在9点钟，我们的早安广东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的最新动态。我是高娜， 我是金亮， 我们稍后见， 待会儿见。 北京时间9点整， 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新品专项补贴，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双十一强势推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功能更强，效果更好。从现在开始，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直接让你多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一起敷在眼皮上，只需十几秒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小水珠啊，源源不断的吸收渗透，眼睛就像做了熏蒸一样，越贴越滋润。想要感受效果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了，好视力双十一火力全开，不管多少人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前11分钟购买还能额外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快打400-678-6929，400-678-6929。 好视力科技，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广东，我是高娜， 我是金亮。 嗯，马上来为大家插播一则关于疫情方面的最新的数据发布。11月3号的0时到24时，广东省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7例，广州142例，深圳9例，汕头18例，佛山1例，河源1例，梅州6例，江门1例，茂名8例，云浮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70例，广州430例，深�圳3例，汕头13例，佛山13例，梅州9例，揭阳2例。另外有8例本土无症状转确诊病例，广州7例，汕头1例。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广州1例，深圳10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5例，广州2例，深圳6例，佛山1例，汕尾1例，东莞4例，中山1例。另外有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深圳、珠海各报告1例。 全省新增出院53例，包含境外输入6例，目前在院1383例，境外输入131例。新增解除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25例，包含境外输入16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2915例，包含境外输入239例。 好，来到9点钟这个时段，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财经部分的一个最新的动态。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持续呢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 没错，各位可以通过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啊，在乐听 APP 的首页找到早安广东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络直播。另外呢，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来留言打卡。 嗯，那看到呢星空 Flower 说好厉害呀，对生物的热爱追求值得学习，好敬佩。 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都有值得敬佩的这个亮点啊。 没错，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为大家刷新此刻财经的最新动态。 财政部数据显示，一到九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42422亿元，其中一般债券6990亿元，专项债券35432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2106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12378亿元，专项债券8685亿元，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63485亿元，其中一般债券19368亿元，专项债券44117亿元。 截至昨天，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发布了各自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统计数据显示，相比今年上半年，多数省份经济加快回暖。31个省区市中，有21个省份经济增速相比上半年有所上升。其中，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份，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相较于上半年加快了0.5个百分点以上，对于全国经济恢复向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生态环境部就2021-2022年度全国碳排放交易权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方案明确各类别机组碳排放基准值增加盈亏平衡值的概念，作为制定供电供热基准值的重要依据，并将负荷处理系数修正系数拓展至常规燃煤燃电联产机组。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前三季度我国海洋经济总体实现企稳回升，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前三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6.8万亿元，同比增长2.1%，海洋传统产业加速提质升级，多个海上油田项目顺利投产。我国海洋油气产量分别同比增长6.1%和10.7%，沿海港口生产平稳，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还有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0.9%和3.8%。 2022年1到9月，服务进出口总额44722.7亿元， 同比增长 18.2%， 其中服务出口21480.2亿元，增长 20.5%， 进口23242.6亿元，增长 16.1%，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4.4%，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19.6%至1762.4亿元。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鲁俊岭介绍，截至目前，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分别是达到3.48千瓦和3.59亿千瓦。占全球风电光伏装机总规模的1/3以上，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月3号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27.00，比昨天下降0.56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28.69，比昨天下降0.66个点。截至昨天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35.10元，比前天下降0.8%。 昨天上期所发布关于调整螺纹钢期货品种相关合约交易手续费的通知，自11月7号交易，即11月4号晚间的夜盘起，螺纹钢期货 RB2310 合约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2，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成交额金额的1/2。 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对罕见病用药开通单独申报渠道，支持其优先进入医保药品目录。截至目前，已有45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涵盖26种罕见病。2018年以来，通过谈判新增了19种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药品目录，平均降价52.6%。 银保监会财务会计部近日呢是向业内通报了5家保险公司在2016年到2017年间发生的偿付能力数据不真实的问题，涉及诚泰财险、国华人寿、中华联合财险、珠江人寿、宏康人寿。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称，11月2号阿里巴巴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平台型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等领域合作。从中国电信集团了解到，该报道完全为不实消息。根据中国电信集团官方消息，早在2017年5月，基于良好的业务合作基础及各自领域内的丰富经验及资源，中国电信集团就与阿里巴巴在北京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电子商务、基础网络和安全、营销服务、云计算、支付、农村渠道、终端和物联网、企业采购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据上海钢联发布数据显示，昨天部分锂电材料报价上涨，电池级碳酸锂涨每吨2500元，均价报每吨57万元；工业级碳酸锂涨每吨3000元，均价报每吨是55.7万元，续创历史新高。氢氧化锂涨每吨2000到2500元。 好的，视线转向国际，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目前通胀预期基本稳定，必须关注美联储政策的溢出效应。 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3%，符合预期。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英国央行自1989年以来的单次最大加息幅度。 据塔斯社当地时间11月3号报道，俄罗斯政府已将禁止出口部分商品和设备的临时禁令延长至2023年底。禁止出口的包括技术和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电气设备、涡轮机、核反应堆、光纤电缆、某些类型的飞行器、雷达装置、蓄电池、金属加工机床等超过1600个品种。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不受此禁令影响。 欧洲央行管委内格尔预计呢，2023年欧洲经济不会硬着陆。 瑞士十月 CPI 月率 0.1%， 预期 0.2%， 前值负 0.2%。 好，再来看一看，马来西亚央行将隔夜政策利率提高至了 2.75%， 符合市场预期。好的，以上就是为您刷新的此刻财经部分的最新动态。 与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好的，接下来关注美联储的大幅加息。美联储的大幅加息呢，仍是进行时。在当地时间2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外宣布，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呢是上调了75个基点到 3.75% 至 4% 的水平，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嗯， 那么这也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此后加息后的联邦基金利率也达到了自2008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 没错，从美联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美国经济复苏并不乐观。那么很多的业内专家表示啊，通胀方面美联储呢对于通胀风险的表述并未出现明显的边际变化，认为呢当前通胀压力仍然是较大的，而且呢劳动力市场仍较为紧张，俄乌问题仍然是通胀最大的上行风险。在经济方面，美联储认为四季度经济将进一步的放缓，基本与九月预测一致。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鲁浩民指出，2022年三季度美国实际 GDP 环比折年利率增长 2.6%， 主要受贸易逆差收窄影响，但这一驱动因素对 GDP 难以形成持久的拉动。当前呢 PMI、 房地产数据、消费者信心、制造业信心等一系列经济指标预警衰退，美国经济增长疲软。 嗯，其实呢有很多的业内人士啊也是特别注意到了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说的，随着利率水平持续走高，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路径越来越窄，未来美国经济可能会面临衰退风险。 嗯，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呢也可以说是吓坏了美股市场。 嗯， 在讲话的当天，美股三大指数是小幅低开，美联储决议发布之后呢，股指短暂的转涨拉升，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是一度涨超 1%， 而随着鲍威尔的讲话一出，美股呢又急速下跌。 鲍威尔表示呢，美联储12月和明年的1月很可能会放缓这个加息的速度，但是还没有考虑暂停加息，与通胀的对抗远没有结束，而且呢终端利率可能会高于9月的时候的美联储的预期。那么当时呢美联储的终端利率的预期值呢是中位数为 4.6%。 同时他还承认当前美国金融状况明显收紧，但也强调历史强烈警告不要过早放松政策。鲍威尔直言，我们正在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迅速调整利率，我们将保持政策方针直到工作完成，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不会犯紧缩程度不够或过早推出紧缩政策的错误。 嗯，有业内人士认为啊，整体来看呢，鲍威尔本次的这个议息会议的态度相对中性，而且呢隐含的加息路径与会前的联邦基金利率的期货定价一致，那各类资产价格在会议期间均保持着宽幅震荡，美元会议期间呢曾经是跌至了 110.4， 那此后呢又是重新反弹至了112附近，那十年美债利率一度是跌破了 4%， 那此后呢逐步回升至了 4.1% 以上。美股在会议期间一度大幅上涨，截止到报告时呢是再度转为下跌。 嗯，截至当天收盘呢，道指跌 505.44 点，收于 32147.76 点，跌幅为 1.55%， 盘中呢一度涨超400点，收盘至高位回落超900点。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 2.5%， 收于 3759.69 点，纳指下跌 3.36%， 报收于 10524.80 点。美股三大股指呢已经连跌三天哈，标普500指数创下10月7号以来的最大跌幅。 嗯，那未来呢美联储的 加息路径会怎么走呢？大幅加息何时能够有改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呢，对于加息节奏短期内啊，当然也就是12月的议息会议是否会放缓，美联储呢则表现得相对开放。他说呢，我们预料12月的这个议息会议，美联储将会根据具体的经济和通胀数据决定是否放缓加息。那此外呢，近期美国财政部已经是释放了重要的信号，一旦美元流动性出现意外状况，财政部将会积极的实施干预。专家也表示说呢，这意味着美联储与财政部就通胀和金融稳定性已经是各自分工明确了。从中长期来看呢，加息转向降息除了通胀和就业数据之外，需要注意两点。 没错，一呢就是财政部干预利率曲线的情况，那二呢是关于美联储内部理事会成员对经济和就业的表态。同时呢，专家表示展望未来啊，认为美联储的政策转向需要的条件是重大金融稳定风险的威胁或通胀的实质性回落。综合来看，美联储最早可能在2023年的第二季度通过点阵图或政策指引传递宽松的预期。 那此刻呢，在直播间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资深财经媒体人王洪斌。洪斌你好。 哎，两位早上好。 美联储的这个事儿这两天是绕不开的话题。 对， 说说你的观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晚公布了这个75个基点的这个利率决议之后呢，那么很明显美股其实也是符合预期哈，那么有一个上行的过程。但是呢，鲍威尔会后的这个声明当中呢，又好像上一次议息的这个会议当中啊，有一些鹰派的言论出来。 他好像每次都这样。 对，因为确实现在他其实也是提前给市场做一个就是心理的引导吧，或者是心理预期的引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说大家目前来说，一方面联储加息肯定会对整体的需求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数据确实在他们的一个大的政策的背景之下呢，一方面就肯定资金回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要产业链回流啊，那么所以导致了这个经济总体的数据还是不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矛盾之下呢，可能也会大家也就在之前是博弈是什么呢？资本市场博弈的就是说什么时候加息周期可能走一个末端，然后呢有一个就是重新宽松的那么一个方向。那么尤其是明年初大家的预期很高，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加息先是跌了，然后第二天就很快有一个修正也是反映了市场呢是很快的就走这个末端的这个情绪。但是呢，鲍威尔现在发出来的声音呢，就给大家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他不单只是要看通胀啊，那么而且呢也不给你有一定的就是预期，可能他的动作会做下去，甚至乎还有比较激进的那么一些机构的观点哈，认为还有175个基点可以加啊，那么可能是50-50再加50再加25啊，那么所以呢会有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新的那么一个冲击，那么也导致大家就觉得哎，接下来可能市场博弈这个衰退以及来自于这个货币放松的那么一个思路呢，可能就不对了啊。那么可能他现在鲍威尔先生的这个引导呢，也会导致了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判断呢又要重新去有一个策略的应对。那么所以呢外围市场方面呢显现出来的压力还是挺明显啊。那么所以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看看呢接下来联储方面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国内市场方面的反应呢，在最近几天呢还是比较有韧性。那么所以可能慢慢看看需不需要就是从一个就是相对看看 A 股的独立性的这个角度，或者是国内政策的一个角度呢，去进行一个分析判断。 其实除了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我们刚才在这个咨询当中也有说到，英国也是加息了75个基点。 英国是很被动的，没办法，它不加不行哈，因为前面由于它的那个减税政策造成的一些冲击那么所以呢，它现在就要对应的要做一些修补的动作啊。那么也看到新首相也是相关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是慢慢想修复市场对于英国经济的信心，但是现在确实他们面临的困难还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那么我们可能还要一步步看吧。 那随着其实多国的这个央行的这个加息的步伐，如果要是跟着这个美联储逐一的提起来的话，对我们的 A 股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 有影响，因为我们前期也谈到过两个词，一个就是说技术性衰退，一个是全面衰退。那么尤其下半年开始提到技术性衰退的时候呢，如果做一个中长 长期策略的投资者来说呢，预计这个全面性衰退的这个可能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心理预期吧。那么现在可能看到这个全面衰退呢，离我们也是渐行渐近哈。那么也会导致了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呢，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行业的那么一些判断呢，会有一定的修正。那么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部分的一些业绩方面来看哈，最近刚公布的，当然在审计的季度年度都不一样哈。那么美股方面的一些就是 FANG 哈，那么大型的一些科技企业呢，他们从之前的一些裁员啊，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内部的结构的变化呀，或者是说最近的这个冻结招聘等等的一个动作，也感觉到哈，那么一些成长性的一些行业呢，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寒冬。那么所以啊，投资策略方面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再看一看下半年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一下确定性哈。那么尤其国内方面呢，可能这个货币环境以及呢政策环境都不一样哈，那么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投资落差，那么外围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国内方面呢，可能看看会不会有比较积极的方向啊，走独立的那么一个过程，或者是独立的一些主题的博弈的过程，那么看看有没有下阶段的空间。那么也是在现阶段做好明年啊，为春播的这个行情呢，做一定的准备。 嗯，好，那关注过美联储加息之后，咱们再回到国内市场啊，先请洪斌对昨天的股市给我们进行一个盘点。 好，那么在外围市场比较大幅的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简单提提，尤其是那个脸书啊，跌得非常多，一下子不见了四分之一哈。那么现在还在跌，也说明了就是说外围受到这个联储的因素，受到了一些公司基本面因素，受到了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个衰退的因素影响哈。那么投资的心理方面的落差比较大，但是 A 股市场呢，经历了就是底部区间啊破了2900之后呢，有一个强势的反弹，那么成交量呢，在周三的时候呢，一度也是上万亿。周四虽然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但是也是显示出强势哈，没有跟随着外盘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的过程。那么也显示出国内的政策还有这个货币的环境呢，可能我们需要区分对待。因为从一些就是市场的一些观点来看呢，目前的这个上证指数或者是总体的A 股的这个股票市值啊，已经处于一些历史的低位了哈。那么就是由于它不断的扩容哈。可能大家看不出来，那么总体的市值如果平均来算的话，比998还要低啊，当时哈。那么所以呢，目前这个相对底部的区间呢，有一定的那么一个就是估值的基础在哈。那么当然不是说底部区间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的反转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就所以作为投资者的话，一方面有信心啊，向下的空间可能跟向上的空间的这个直播率会提升啊。那么也就是说可能下跌的这个风险呢会慢慢收敛，但是呢，向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一下逻辑。那么刚才谈到了，还是要看国内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货币环境啊，对哪些行业带来的一些影响会比较正面或者积极，或者是说市场情绪博弈的方向啊，从哪些方面呢会更容易啊获得一些资金的共鸣。那么这个方向呢，可能是下阶段一些投资机会吧。 嗯，好，时间来到了9:25，那么我们来结合这各大平台的集合竞价给我们做一下今天的盘前分析。 好，那么从目前来说呢，集合竞价呢，市场还是比较的平稳哈。那么上证指数2997点，3000点整数关口呢，昨天还是一个拉锯。那么今天看来呢，是略微低开0.81个指数点，幅度0.03%啊，不多。那么另一方面呢，深成指10848点，高开0.08%，创业板指数呢2378点，高开0.1%。那么也说明了我们虽然在外盘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是承受一定的就是外围的一些心理压力，但是呢，最近啊，在这个北向资金持续流出，也就是外资持续流出的背景之下，我们都可以呢啊，形成一定的这个低位的这个修正，甚至乎可以看到周二周三的这个强势的一个拉高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在 A 股市场整体的这个氛围呢，可能要区分对待。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在外围跌势一片哈，那么还是一个紧缩一片的那么一个过程当中呢承受住压力，在目前区间能够稳定，那么形成一个价值中枢。那么如果可以形成一个平台的话，那么未来的方向可能还是取决于领涨的板块，还有就是量能的变化带来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参考。 嗯，如果要是从这些板块方面来说的话，这几天我们也是持续关注到了，包括像是什么虚拟板块呀，还有医药啊等等，这些都是处在一个较为好的一个态势上。从长远的这种长线布局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增进一些呢？ 当然这个大方向是没错，但是呢，他们结构 构上的变化非常的就是就比较细哈，那么要一定要把握好，就包括你好像昨天芯片股他们也是节奏变化很明显，是有一些细分的表现哈，十分上面你说芯片有一些是汽车芯片，有一些是计算机芯片，有一些是不同的芯片啊，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节奏可能就是说汽车芯片起一下，那么然后其他芯片呢跟不跟得到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么所以我们也反映了就是说对于细分的一些这个产业方面呢，可能大家大的方向啊肯定是从国产化或者是说自主可控的这个方向啊去形成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的共振，但是呢如果十分上面每一个交易日呢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还是一个轮换的过程啊，那么而且这个转换节奏呢相对还是比较快，可能不太容易把握得到，但是总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低位啊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些股份的话呢，那可能拉长一点的周期还会有一定的空间，那么所以大家在目前来说相对底部区间直播率比较高的那么一个背景之下，一定要选好标的，或者是说呢可能需要的一些耐心呢要更长一点。 最后请洪斌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在 A 股市场当中涌现了一批和供销社概念相关的一个个股涨停潮哈， 这个就 您的观点， 这个就是跟政策相关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市场情绪现在把握的就是跟政策相关。刚才也谈到过哈，包括芯片等等呢，也是自主可控的那么一个方向吧。那么也是一个大家对于政策的一个博弈。那么一方面货币肯定就大家看央行啊，那么再加上最近呢很多的金融高层啊都是齐齐发声啊，为市场呢带来一定的这个情绪的引导哈、啊。那么都可以给到一些呢未来的一些明确的一些方向。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目前市场还是以一种政策博弈的一个情绪在当中，那么涨得比较多的品种可能还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需要一定的注意的风险哈，那么因为个股波动比较大，但是呢还没有涨或者是说具备一定的基础的一些个股估值比较合理的话，那么在同板块轮动当中可能还可以有一个空间，因为终归他们轮动会轮得到它啊，那么所以呢从直播率的一个角度，大家也可以看看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大的方向哈、啊、政策这个方向的一个过程呢，就政策预期的方向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低估或者前期表现没有那么明显的股份呢，可以带来一定的获利空间。 好的，非常感谢洪斌在此刻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好，谢谢。 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资深财经媒体人王洪斌呢，给大家呢就围绕着一些财经的热点话题呢进行了一些他的观点的分享。那稍后呢在9:30今天股市开盘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今天股市开盘的数据发布给大家。我是高娜， 我是金亮，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广东，别忘了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 没错，第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乐听 APP 在首页找到我们的直播界面，第二种方式呢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打卡。 好，我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9:3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秋季气候干燥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酸胀疲劳，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678-6929。好视力双十一现在购买，每人都能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 您没听错，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支持韶关建设国家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韶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1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达2%，森林覆盖率达75%。 近日，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超1亿元村名单公示。广东呢，共计呢是有24地入选，其中像湛江市的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等13个镇市入选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广州市花都区赤泥镇、瑞岭村、盆景、苗木等11个村社区是入选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亿元村。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召开新闻通气会，制定印发了推动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实施方案，宣布出台29项细化举措，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南沙方案。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11月3号15点12分，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后续呢，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5号货运飞船，还有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时呢，神舟14号、15号两个乘组将会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 2022年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近日调整，对罕见病用药开通单独申报渠道，支持其优先进入医保药品目录。截至目前，已有45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覆盖26种罕见病。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3号完成对乌克兰境内的3座设施的检查报告，报告当中显示未发现有未知的核活动迹象。俄罗斯方面近来多次表示已经掌握关于乌克兰拥有制造脏弹技术的相关科学机构的具体信息。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并且嫁祸给俄方。对于俄方的指控，乌方的官员一直予以否认，并表示是乌克兰的核设施目前仍然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3号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 G20 峰会，那么乌克兰就不参加此次会议。 好的，以上就是为您刷新的此刻的最新动态。 新闻同步，感受时代脉动，刷新您关注的资讯，倾听有价值的声音。早安，广东，广东广播新闻。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播专栏。从古至今，意大利牧羊人与羊群的脚步是踏过了各地的草场，辗转于不同城市之间。他们的足迹不仅走过了地理的维度，还跨越了时间。今天的主播专栏踏歌寻缘，和主播建松一起走出国门，跟随着羊群去看一看罗马的古老文化和中世纪的城市。 牧场迁徙曾是意大利古代的一种习俗，如今几乎很难见到。这种季节性迁徙可以追溯到14世纪，高海拔山谷、岩石斜坡和山地草原一直是放牧羊群的理想环境。夏季时分，牧羊人把羊群赶到凉爽的高山牧场，冬季再把它们带回温暖的低地，千年来为超过一半的人口提供生计，从前罗马时代开始就构成了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清晨6点，阳光透过童话般村庄下方的山谷薄雾慢慢渗入。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来保护羊群免受伤害的20只牧羊犬早已蓄势待发，每只牧羊犬都有特定的角色和职位， 有的留在牧群的前面或后方，有的在场边寻找流浪动物，剩下的从来不远离牧羊人。吃过简单的干酪和用羊肝、蜂蜜和炖葡萄制成的深色甜味意大利腊肠和咖啡，牧羊人便出发。他要赶着羊群爬过峡谷，到达废弃的村庄、孤独的湖泊和熊出没的高山牧场。阿布鲁佐地区曾漫游着300万只羊，生产欧洲最好的羊毛。随着时间的推移，合成材料被陆续发明出来，羊毛的产量随之下降。人们放弃了村庄，文明传统几乎消失在遥远的记忆中。现在这里只剩下20万只羊，羊群被引导着走在一条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狭窄道路上，道路紧贴着峡谷，河水在数百米以下看不见的地方咆哮着。羊群灵巧地穿过桥梁和从岩石中凿出的隧道，直到牧羊人在位于陡峭山坡顶部的村庄卡斯特罗瓦尔瓦停下来和当地公交车司机聊天时才停下来。1930年，荷兰艺术家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在意大利居住时曾绘制了这个小村庄，这里曾拥有不可思议的大宫殿，以证明它在迁徙中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经过村庄，荒野变得逐渐开阔，山谷在眼前徐徐展开，烈日在石板路上闪闪发光。牧羊人用方言唱着阿布祖鲁民歌，午后艳阳让行进速度慢了下来，羊群在一片种满黄色雏菊和干草的草甸上停下来，大块面包和奶酪正好当作午餐，羊群则在开阔的草地上慢悠悠地咀嚼着薄荷和百里香。太阳开始下沉之际，羊群争先恐后地穿过一排冷山，爬到高处，远处的城镇消失了，前方乌云密布，更大的山脉耸立在斯坎诺湖上方，很快便到达了海拔1300米的村庄弗拉图拉维奇亚。1915年，弗拉图拉曾在地震中倒塌，村民纷纷逃下山去建造一个新的家园。所剩无几的没有屋顶的石屋里，到处都是蜥蜴和蝴蝶。即使居民早已不在，中世纪留下的喷泉依然屹立不倒，仍在为动物水槽和牧羊人喷口供应着水源。牧羊人在流经村庄的溪流旁扎营，用奶酪和在废墟中照料菜园的村民换了一瓶葡萄酒。当围栏再次出现时，羊群已经来到了海拔1600米的高山上。不过不要被田园诗般的场景所迷惑，这些围栏是为了阻挡夜晚出没的熊和狼群。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开始修复和保护从阿布鲁佐到普利亚大区的三条前罗马时期的迁徙路线，包括拉圭尔和福贾之间的国王通道、塞拉诺和福贾之间以及佩斯卡塞罗利和坎德拉之间的通道。一次牧场迁徙途中会在不同驿站停整休息，牧民会借此机会交易自家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奶酪，传递文化的同时也将历史和传说留了下来。牧场迁徙其实并非意大利独有，它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发展和实践。尽管存在文化和技术差异，但利用偏远季节性牧场的基本做法是相似的。牧羊人说，迁徙的过程非常艰苦，但一切都会被最美妙的羊铃铛声所治愈。近15年来，迁徙之路上的农场一直在鼓励和推广负责任的旅行，为此推出了为期3天的短途体验活动，从平原开始，最终在山区上升到海拔2200米的牧场结束。徒步旅行的速度由羊群决定，在牧羊人的带领下，旅程与自然和历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听到了牧羊人的生活，你是否也有点想去感受一下遥远牧场中不一样的人生呢？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广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娜、金亮，编辑梁俊、纯宇，值班主任王建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风停下，落在琴弦上，春生满光阴尽结账，故事就从这开始讲。春风十里，花绵绵，春望佳人何在，金玉珠帘幌，有情人呢喃，随梦境温柔流淌，有个是魁王，那一眼念念不忘，无意间遇上，青梅一段香，白马卧垂杨，看春来莺飞草长，怎我梦一晌，莫非是三生石上一见。都是桥上，身后是灼灼碧桃花，彩点远山可如画，云水向往浮帘烟波光，醉无暇，水月照镜花，镜中人青瓷和双关，深深叹流尽珠飞花，他回眸时人是旧模样，有情人 收听。前阵子啊，我们举办了一场专场活动，就是200多块钱喝茅台集团的好酒，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非说我们是骗人的。像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说飞天茅台现在一瓶也得1499了，你们茅台集团荣耀酒一箱六瓶才1699，听着是挺好的啊，想打电话问问，结果呢这个电话根本就打不通，骗子吧。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啊也反馈说，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茅台集团的好酒才200多一瓶，结果呢车还没停稳呢，就告诉我们活动结束了，他说这个活动做不起就别做，玩什么欲擒故纵啊。面对以上大家提出的质疑呢，今天咱们特别联系到茅台集团白金酒厂白金荣耀酒的负责人李锦李总来问问他。李总你好。 你好，大家好 啊。李总，就是咱们200多块钱喝茅台集团好酒的活动啊，大家伙都不信，还有听众直接就说了，茅台集团的好酒一瓶才200多，你再优惠再搞活动，200多一瓶根本就不可能。您看看您是不是给大家伙解释一下，给个说法。 这个大家有疑问啊，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个活动呢肯定是真实的，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否则我们不敢给大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 而且别忘了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嗯，但是有个问题啊，就这个电话打不通，怎么回事？ 这个特别好解释。 嗯， 你想啊，现在普通茅台多钱一瓶了？ 1000多。 同样是茅台集团53度酱香好酒，同样是国标优级， 嗯， 咱们一瓶200多。 嗯， 所以打进电话的人多，这个东西我们控制不了 啊， 对不对？ 是是是，有道理。但是呢，你看这么多人没抢到，归根结底啊，还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失误，咱不能让听众买单。对吧？你再说了，这下半年像什么人情招待呀、婚宴喜宴，包括走亲访友，哪儿哪儿都得用酒。干脆、 嗯、 咱们今天呢再做一场活动，就当是补偿大家，行不行？ 啊、可以，没问题。 是吧？太好了。 为了补偿大家，我们今天可以再做一场活动啊！ 嗯、 而且呢，活动升级，优惠加码。 好。 哎、4794箱的茅台集团荣耀酒， 嗯， 上次是1699，只能买一箱。 对。 对吧？ 对。 今天我们再加一箱。 嗯。嗯，再加一箱， 对，只要你拨通4008408818订购成功， 嗯， 1699，我让你拿走2箱12大瓶， 嗯， 依然是茅台集团荣誉出品，依然是53度经典酱香， 嗯， 依然是纯粮固态发酵工艺， 嗯， 依然是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飞天仙女图案的包装，但是啊， 嗯， 大家记住，只有茅台集团经典的53度酱香好酒才能使用这样的包装， 嗯。 每2瓶还配备一个茅台集团的原厂礼袋。 您说是白瓷瓶红飘带，再加上飞天仙女图，还有原厂礼袋，这个呢送人真的是太合适了。关键今天1699它不是一箱，是整整2大箱12瓶，对吧？这样合到一瓶才一、 合到一瓶差不多140多块钱。 哦、 而且现在啊，拨打4008408818、 嗯、 我们还免费送酒上门， 嗯， 满意之后再付款， 嗯、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嗯，好。 但是我必须得说一点啊， 嗯、 今天呢只能给50个名额，好吧？ 行行，50个名额，100来块钱和茅台集团好酒的电话，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4008408818，4008408818。朋友们，现在拨打4008408818，市场价4794块钱的茅台集团53度酱香好酒荣耀酒，仅仅只要1699，而且呢，买一箱还在免费多送您一箱，让您一次性啊带回家2大箱12大瓶，这样呢，一瓶合下来才140多块钱，100来块钱就能喝到茅台集团好酒，平时啊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电话4008408818，4008408818。咱们在合家团圆的时候啊、拿出这个茅台集团的陈酿好酒，可以说是添福加喜。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伙，只有10分钟，能不能抢到得看您打电话的速度了。4008408818，4008408818。朋友们，140来块钱就能喝到茅台集团的好酒，这事儿您敢想吗？今天啊，只要打进电话4008408818的电话，市场价4794块钱一箱的茅台集团荣耀酒，咱们呢花1699就能买到2箱12瓶，这样呢算下来一瓶才合到140多块钱，这100来块钱就能喝到茅台集团的荣耀好酒，您还等什么呢？4008408818，4008408818。现在呢有一位这个是酒水的代理商朋友啊，在我们的群里留言了，他说茅台集团荣耀酒我们代理商拿货还得3000多呢，啊，你们16992箱12瓶，一瓶才合100来块钱，这酒能是正品吗？ 哦，这点您多虑了啊、 这个 首先活动是面向全国听众进行的，肯定不能弄虚作假、 嗯、是。 其次，今天每一瓶酒的瓶口都有茅台集团专属的双重防伪编码， 嗯， 一瓶一码啊，保证每一瓶酒都是纯粮固态发酵，产自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国酒社区， 嗯， 保证每一瓶酒都是实打实的茅台集团正儿八经的荣耀酒， 嗯， 最后今天您拨打4008408818，留下电话和地址是不需要提前付款的， 嗯， 等我们把2箱12瓶茅台集团的好酒给您送到府上，您见过验过满意之后 再付款，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说实话，茅台集团的荣耀酒一箱六瓶才只要1699块钱，买一箱还送一箱，每瓶下来呢才140来块钱，80来块钱就能喝到正宗的茅台集团好酒，这个您还犹豫什么呢？4008408818，4008408818，提醒您，百元喝茅台集团好酒的机会啊已经不多了，抓紧来拨打4008408818，4008408818。这会儿啊，我们的4008408818的电话已经是报线了啊！我看到有一位老听众也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已经是第五次参加你们的活动了，每次不是电话占线就是时间到了。他说这谁能抢到啊？李总， 哎， 时间能不能稍微延长点？要不然大家伙都没积极性了。 这个肯定是不行啊。 嗯， 我们是正宗的茅台集团荣耀好酒，白瓷瓶、红飘带、飞天仙女图案的经典包装。 嗯， 大家如果有意识的话，可以到市场去看一看。 嗯， 就是我讲这种类型的酒一瓶多少钱？我们一瓶才140来块钱，所以必须限定时间，不然的话，成本实在是扛不住的。 这个 啊，这样子啊，拨打这个4008408818这个电话， 嗯， 都可以享受到16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的超值优惠。 嗯， 这样可以吧？ 行行， 大家 就等您这 号。 哎呀，太好了。嗯，行，100来块钱喝茅台集团荣耀酒，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8408818，4008408818，市场价4794一箱的茅台集团的荣耀酒，您要知道它是白瓷瓶、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的经典包装，这种包装啊，只有经典的茅台集团53度酱香好酒才能使用，才会使用。今天呢，1699买一箱送一箱，让您一次性带回家2大箱、12大瓶。下半年这什么走亲访友、团圆宴请的酒，一次性全部备齐了。4008408818，4008408818，茅台集团荣耀酒每瓶低至140多块钱，这个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到4794一箱的市场价，买一送一的优惠也就没有了。4008408818，4008408818。说真的啊，现在100来块钱你能买到什么酒啊？顶多就是2、3线的一些白酒品牌。而今天呢，100来块钱您喝到的可是茅台集团的荣耀酒，而且还是白瓷瓶、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的经典包装。您记住了啊，只有正宗茅台集团的53度酱香好酒才能使用这种包装。4008408818，4008408818，持续开通当中。咱们就说啊，只有不喝酒的个人，他没有不用酒的家庭。这个好酒啊，家家户户都得备一点，一定趁着今天活动便宜多囤上几箱，这样呢咱该省的钱省了，该喝的好酒也喝了，多好啊。花钱就得花在刀刃上，140来块钱就能喝到茅台集团荣耀酒的时间。电话最后重复一遍，4008408818，4008